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武田义雄据说是我方打入关东军内部的一个红色特工，参与了多个重大间谍事件，然而有关武田义雄的史料却谁都没有见过。那么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吗？ 从谍报工作的原则来说，一个重要的间谍也不能不断使用，那几乎可以轻易断送掉他的性命。刘连坤就是一个例子，而佐尔格也只是因为稍微冒险，发出重要的日本在远东军事布局情报，立刻遭到暴露的命运。真实的特工不可能像这位传说中的武田一样，几乎每个重要的事件都要插一腿，那样武田不要说14年，14个月也潜伏不了。武田的另一个不真实的地方是他那份简历。网上已经有人查过，每一个职务都不曾有他的记录。这里我却要补充一点，如果说日本关东军因为觉得丢人销毁了武田的资料，倒也有可能造成这种后果，但因为笔者下了些功夫，在用日本史料考证中国抗战上，所以还有一种办法来检验其真伪。如果武田叛逃以后，关东军销毁其相关资料，那么在他叛逃前，他所谓曾任职单位的文档就应该被改得残缺不全，至少应该有修改的痕迹。而日本当时的出版体制决定，每个军事单位都有大量相关的写真集，半公开刊物流失在外，真的有武田特务案，他们或者会因为要删掉武田的信息而造成损失不能连贯，或者上面应该有删改的痕迹。而且日本出版物数量很大，如何能删得干净呢？又通过哪条渠道下达命令来销毁有关资料呢？ 其实无论参谋本部、关东军司令部还是士官学校，日方的资料都十分完整，看不出来有修改的痕迹。我手中收集有大量那个时代的日本关东军资料原件，从1931年到1945年之间从未见过武田的名字。难道这个人一进关东军就是个神秘人物吗？那他怎么当旅团长，怎么当课长，整天戴着面具吗？日本关东军干嘛养这么一个怪物呢？这些证据够充分吗？当然还有一些虽然不入流但却很致命的证据，如果武田真的生在那个时代，而且还是个父亲是中国人的混血儿，他根本就入不了日本籍。因为制造武田义雄的人或许不知道，二战结束前的日本是采用单纯父系血亲认定子女国籍的。假如是中国男性与日本女性结婚生的孩子，是不允许加入日本国籍的。为什么会在制造中出现这样的错误呢？推测是因为今天日本是采用双重血亲认定的，也就是说父亲或者母亲一方是日本国籍，子女就可以拥有日本国籍。可能有人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根本没有想到在这儿也会出问题。实际上从单纯父系血亲认定转为双重血亲认定，日本这条法律还和中国有很大关系的。其原因是二战以后大批日本遗孤滞留中国，很多孩子是随母亲的不知其父，也有的母亲改嫁了中国人，这批日本遗孤回国时遇到认定问题，因为他们的缘故日本才修改了相关的法令。当然武田也没准走规划的路入日本籍，那他根本不可能在几年内就去上军校，然后还火箭般的升得那么快。也许认定武田义雄存在的朋友手中有更为过硬的证据，那当然是好事。不过有这些破绽和漏洞暴露出来，至少说明他们可能某种程度上受了欺骗。对待新的证据，笔者建议采取更加严格科学的方法进行审查。如果武田义雄真的存在的话，不过笔者至今的看法，他仍然是一个虚构的谍王。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令人吃惊的是，策划侵略中国东北的日军头目几乎都有穿着中国服装照相的经历，而且看来几乎天衣无缝。不了解我们的对手，就无法明白这场战争中我们在面对怎样狡诈的敌人。头顶瓜皮帽，身穿绸马褂，在这张拍摄于1926年的照片上，照片的主人看起来就是一个民国时代典型的中国士绅。然而此人却从八代祖宗开始就根本和中国人不搭界，他的真实身份是发动918事变时的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本庄繁，日本陆军大将，兵库县人，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毕业，参加过日俄战争，曾任驻华副武官、参谋本部中国科科长、步兵第11团团长，并如土肥原贤二一样，曾为张作霖担任过军事顾问。1926年曾调动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 间接导致了318惨案的发生。1931年8月，任关东军司令，主持并策划了918事变，并参加了炮制伪满洲国的行动，被日本国民目为满洲英雄。1933年，任天皇侍从武官长进大将，1935年受封男爵。但因为其女婿卷入226兵变而被迫在次年退役。日本战败以后，本庄被控为甲级战犯，畏罪自杀。因为他深通中国文化，张学良曾将本庄繁视为密友。918事变时，张学良采不抵抗政策，被认为也有张学良幻想通过和本庄繁的沟通摆平局面的因素在里面。然而张学良没有意识到，本庄繁之深通中国文化，其目的并非为了和中国友好相处，而正是为了对中国进行掠夺和征服。所以事变中，本庄繁丝毫不否认和张学良的私人友谊，但是在侵占东北问题上却没有任何让步，因为在他看来，这是日本帝国的利益。在日本保存的老照片中，会意外发现做出一副中国通样子的日本人比比皆是。比如日本关东军智囊石原莞尔，被蒋介石骂为土匪员的土肥原贤二，这些人和本庄繁都有着同样的特点。确切地说，这是日军当中的中国通共同的特点。我们来看看土肥原，他是唯一笔者没有找到穿便服的日本中国通。918事变以后，日军控制沈阳后的第一任市长竟然是空降来的，这个人就是东京审判中被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日军炮轰北大营时，土肥原身在东京，正在向军部汇报中国东北的情况。事变三天以后，土肥原便紧急乘飞机赶回，随即出任了奉天及沈阳市的市长。于是就有了下面这张照片。土肥原干这个活儿可谓是费力不讨好，冷眼一看会觉得这个甲级战犯竟然人品好得出奇。918事变发生时，臧时义等中国官员或随军撤离，或以各种消极或积极的方式反抗着日军的占领，当时奉天市已成无政府状态。同时关东军根本没有准备资金和人员来维持治安，此时这个土肥原竟自掏腰包干起市长来。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土肥原其人自己并没有存款，当了市长以后，他以个人名义去借了一笔钱贷款来维持日本占领下沈阳市政府的运作，一直运转到日军对沈阳的占领稳定下来才转交给伪政府。他做这件事情由于没有得到上级授权，所以这笔钱自然也就无处报销。此时土肥原是怎么做的呢？他没有去到处找人核报这笔钱，而是默默无闻地把这笔钱从自己的工资里一个月一个月地偿还出来。结果土肥原贤二在很长时间里全家只能住在一所仅两间的租来的小房子里。其实土肥原为国这所谓的吃亏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从陆军大学毕业，土肥原进入参谋本部的第二年，以陆军上尉的身份来华，他进入了日本驻北平的特务机关板西公馆，在板西机关工作过五年，从此成为日军当中最有名的中国通之一。土肥原在北京潜心研究中国文化，他熟读《三国演义》《水浒传》，会说多种方言。当时日本人对陆军大学毕业的精英有个形象的说法，叫十年人事，即只要不犯错误 一般10年之内可升至大佐。但因为土肥原在日本参谋本部和中国大陆之间来回调动数次，在中国待的时间太长了，影响了升迁，用了15年才达到这个职位。但他对此从无怨言。此外，土肥原与人打交道时形象通常和蔼可亲，带有冈山人特殊的乡土气。甚至在一些与之接触的中国政客中还流传着土肥原不说谎的这种说法。所以说他所谓的人品好，这些都算是依据吧。从为国家牺牲自己利益而毫无怨言这个角度，土肥原贤二可以算是一个品格高尚的所谓模范国民了。然而战后中国政府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的战犯名单当中，第一个就是土肥原。这样一个克己奉公的人，怎么成为了万夫所指的战犯呢？英国前驻日本大使克雷吉爵士曾这样描述土肥原贤二，他说，日本陆军在中国的一切阴谋诡计和恩威并施当中，日本方面有一个小人物始终活跃的上窜下跳，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他沾边，哪怕是写上几个字做成一番鼓动，就注定要出乱子。1928年3月，土肥原应聘出任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顾问，他借助关东军的势力巩固了张作霖在东北的地位。他希望张知恩图报，满足日本人对东北的领土要求。张作霖借直奉战争之际占领北京，控制了北洋政府。但张作霖虽然出身绿林，却颇明民族大义，一直力图摆脱日本人的控制。土肥原对他十分不满。1928年北伐军建职北京，张作霖无奈中退回东北。此时土肥原与河本大作等策划黄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只是由于东北军方面应对得当，张学良出关继承奉系领袖地位，日军才没能立即占领东北。1929年3月，因黄姑屯事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被打入冷宫的土肥原贤二转任高田第30步兵连队连队长，失意地回到日本。不久他又等来一个机会。1930年中国爆发了军阀混战，土肥原曾经是阎锡山在陆大的同学，他穿梭于军阀之间，拼凑了所谓的北洋派大同盟，以对抗蒋介石和张学良。1930年他调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次年又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此时张学良的11万东北军被调入关内，土肥原遂与关东军的少壮派参谋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趁东北兵力空虚策划了918事变。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是发动事变的中心。侵占东北之后怎样进行统治，日方最初并无定论。石原莞尔提出统治东北要用日本陆军大将或中将组织一个总督府，像对中国台湾和朝鲜一样建立一个殖民地。板垣征四郎则提出过直接把东北满蒙变成日本的领土。就在争执不下之时，土肥原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成立一个由日本控制、脱离中国本土的满蒙五族共和国。关于这个国家的首脑，他提出利用闲居在天津的前清宣统帝溥仪。因为当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从故宫赶走溥仪时，正是土肥原将走投无路的溥仪接到天津保护起来。此时溥仪正住在天津日租界一个叫静园的公馆里。1931年11月4日，土肥原于深夜踏进静园公馆。不久溥仪在他的策动下到达大连，伪满洲国 正式出炉。1935年6月，土肥原苦心经营策动阴谋，逼迫国民政府签署秦土协定，取得了察哈尔大部主权，造成中国丧失察哈尔省 80% 的领土。1935年10月，土肥原策划华北自治运动。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他率日军第14师团入侵中国，在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多次与中国军队发生激战，但因为孤军深入，1938年在兰丰险些被中国名将薛岳的第一兵团围歼。1938年6月以后，土肥原专心于特务工作，土肥原机关改称崇光堂，在上海设办事处。该特务机关成立以后，在土肥原主持下，先后对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做工作。但因这些中国旧军阀多仍有民族气节，土肥原未能取得预期效果。期间，土肥原被指暗杀了不肯与日方合作的吴佩孚。土肥原所谓的出乱子，对中国人来说，伴随的总是屠杀、劫掠、丧失家园和无穷尽的灾难。他可以牺牲5年时光等待升迁，只是因为深信自己的努力对帝国征服支那有着重要的意义。他的所谓守信用，只因为这样更能网罗汉奸，为日本的侵略政策服务。为此给无辜的人们带来怎样的苦难，这所谓好人土肥原是不会在意的。土肥原的现象其实很值得我们深思。东北的抗战之所以打得艰苦卓绝，不仅仅因为敌人的残暴，还因为敌人中有大批像土肥原这样把侵略当作理想，并全身心地为这一理想而奋斗的所谓的志士。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日军中还有哪些所谓的中国通？他们又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怎样的灾难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全民族抗战我们打了8年，只有东北从1931年918那一天，沈阳公安局商部一分局南市场分所警示高曙光的牺牲开始，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联战士李玉池从日军731部队大屠杀中顽强地爬出牢房，我们整整打了14年。这14年中，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而这些民族英雄有多少连个照片都没有，连名字都没留下。我是演播人白刚，欢迎您收听由我演播的萨苏先生所著最漫长的抵抗，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播出，欢迎收听。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